嗨，大家过年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FM94.5， 跟大家拜个年呀、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去几个国家，多吃点东西。过年各位听众们休息啊，我们 X1 吃货俱乐部还是如约而至，在周六和周日跟大家见面。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而且这期节目呢不光只有我 Jason， 还有 花见花开人见人爱的 Summer 孙夏，终于跟大家见面了呀。我以前都是活在片花里的人。 欢迎你啊。平时还是基本上听到你的声音都是在那个现场的录音里边。 啊，好好吃啊，这个怎么能这么香呢？ 但是大家其实如果没有看我们视频节目的话，应该对你的这个形象长相印象不够深刻。 对，所以录电台节目唯一的这个让我遗憾的就是没办法让你们见识我吃东西时候那么狂野那么美的这个脸了，怎么办？ 所以这不是过年了吗？平时都是我一个人坐在这个直播间里跟大家说我们去了哪儿啊，吃了什么。然后今天呢就是过年啊，所以我觉得要热闹一点。所以说不光有孙夏，我可能还会拽我们其他的这个 X 算成员过来跟大家分享， 让他们从声音变成真人，是吧？ 所以话说回来呢，我们两个一起做节目还真的是好久好久都没有了，对吧？ 哇，那都是活在回忆里了。 就是以前我们俩每天早上做节目，然后现在呢就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坐在一块儿了。 也挺好，在过年的时候跟大家回忆回忆我们一年当中都有什么精彩的这种地方呀，吃了什么更多好吃的呀，你们也想听我讲一讲吧。 应该是吧。好吧，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我们这2016年啊、Metro Radio 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应该也跟着我们去了好多国家了。所以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年去过的地方，然后有哪些难忘的瞬间。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最好的地方是可以给大家一点灵感，让大家看看在2017年是不是可以安排去一些地方。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去年去了，你像有新西兰呀、帕劳啊、加拿大呀、日本啊，四周年， 还有多了呢。我们一年大概会要去十几个国家，是不是很多人羡慕嫉妒恨呢？说心里话，你觉得累吗？ 累呀。但是这种累并快乐着，我想你们也想来体验体验吧。就是你知道会有人问你累不累，然后我就会不知道回答累还是不累，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怕别人嫉妒呗。 对，我说累，人家就会说你这个跟玩儿似的，有什么累的呀。我说不累，人家就会说哎呦，真的是天天旅游哪有这么累的时候呀。 所以去年我们去过那么多地方，然后我们今天就从帕劳开始吧。因为我们去年的这个时候就是在帕劳 啊。是吗？哦，对对对，是的，帕劳这个地方，我觉得当时给我印象，不是我要那个什么演一下呀、你 演什么演？因为这个有一个原因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大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包括我们视频节目，都是提前要录一下的，因为我没办法说每个国家就是给大家直播，对吧？ 边拍边剪，边剪边摸。 所以实际上大家是在去年一月份看到和听到我们去帕劳。那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前年的夏天 啊。对对对，去的时候跟播的时候时间是不一样的。 不过我们就以播的时间来吧，是不是？ 好， 帕劳这个地方真的，我觉得人的一生一定是要去一次的地方。 而且你知道去帕劳之后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而且让我最惊讶也最开心的事是什么吗？ 是什么？ 那以胖为美啊。你长得越胖越受人欢迎，越胖人觉得你越美。 是，帕劳可能很多人一听都不太知道是哪儿啊。这个地方其实是离我们并不遥远，大家可能知道菲律宾吧。那其实它是在菲律宾的东南部，然后呢在关岛的南边大概700多英里的地方，而且也是太平洋进入东南亚的一个必经之地。最有名的其实就是海了。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去帕劳的一些故事。我们马上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啊，我们这还是要听歌的。 好， 马上听到的是 Sugar， 一会儿见。 drifting higher than the ceiling. Ooh, baby, it's the ultimate feeling. You got me lifted, feeling so gifted.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Ooh,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ugar,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Ooh,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Sweet talking lady, love how you entice. She'll do it 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spice. I'm in the loop and everyone's desire. She's out to get you, you can't run, you can't hide. She's something mystical, they call her lies. I say, so far from typical, but take my advice. Before you play with fire, do think twice. And if you get burned, well, baby, don't you be surprised. I'm lifted, drifting higher in the ceiling. Ooh, baby, it's the ultimate feeling. You got me lifted, feeling so gifted. Sugar, how you get so fly? 美食吗？ 嗯， 你想暂时逃离乏味的生活，给自己找点乐子吗？ Catch Jason with X Fun。 嗨，我是 Jason， 每周六晚上六点带你飞向世界，寻找美味，给你的生活加点料。 Hello， 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吃遍世界无压力的 Summer 孙夏。 Hello， 我是旅行之家必备终极暖男曹小胖。 这不是一个人的旅行，你准备好了吗？周六晚上六点 X Fun Tasty Show， 敬请期待。 Saturday 6-8 PM on Metro Radio FM 94.5。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我依然是 Jason， 你正在收听的是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身边的是 Summer 孙夏，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我从片花成了真人了，然后。今天跟 Jason 一起为大家主持新年特别节目 啊！对 Metro Radio 的听众朋友，你绝对是个新人啊！ 嗯，是吧？我要学习，但是呢，作为这个旅行当中或者美食当中，我还是可以有很多可以跟大家说的，是不是？ 那刚刚说到帕劳嘛，这我们去帕劳的时候，其实去之前只知道帕劳很美，但是去了之后，其实感受更深。你觉得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除了先不说吃啊，就是一到那儿就会觉得那边人都是心宽体胖的，都特别胖，然后每天也都是笑呵呵的。你还记得去选美吗？你去那些女生看到你的这个表情都觉得你特别的可爱，特别的帅。 所以去之前我们就一直觉得这个没准我们当时的那个前团员其中之一那个曹小胖是一个这个会被人当成数一数二的帅哥呢。 那我也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到时候那个时候说选你还选他，都选你。我觉得看来那边人还喜欢长得白的， 所以也是受寒流影响了吧，应该。我记得我们到帕劳的那个第一天，然后就去找那个他的那个超市，叫做 Pier 7，好像是 就在我们住的大酒店旁边的加油站里头。 那儿有什么呢？后来我就找到一种就是当地的一个特产叫白文蛤，就是而且他们那边都是生吃啊，我跟你讲。 当时告诉我们说直接把它剥开，然后挤上柠檬。我剥开的时候，我特别惊讶，是溅了我一身的水啊，里面有好多的海水，特别新鲜。 而且这白文蛤啊，肉质也是 Q 弹滑嫩，鲜甜无比。 这是当地非常特色的一种吃法，就是卖这种新鲜的贝，他说是长在红树林里边的。 哇，好脆呀！一下子剥开，好鲜呐！ 好 鲜 啊！好肥啊！Oh my god！那挤点柠檬吗？对， 柠檬你要咬开吗？要咬开，要小心滋到你们。啊，有 。柠檬皮好苦啊！ 赶紧去火啊！够了，快吃吧。太香了，所以说生吃对这个海鲜的要求非常高。 帕劳呢，其实这个地方没什么当地吃的啊，因为当地都是这个原住民什么的以前，然后现在就是华人比较多，还有就是日本人特别多，所以帕劳的那个日料也比较有名。 哇，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日料店的老婆婆老板了。我们到那儿基本上是点的没有送的多，送的都吃饱了，点的菜才上来， 就特别热情啊。 对， 你去帕劳的话呢，都会在科洛尔，就是它的这个首都啊，待一下。那这个美登寿司呢，是如果你想吃顿好的又合胃口的话，一定要去的地方。他们家比如说像吞拿鱼刺身、鲷鱼刺身，这些食材都是来自帕劳的海域。 而这些海鲜呢，只要新鲜的味道就肯定没得说，你吃上一口就想吃第二口。 我们试了这个好几个哈，所以我比较给大家推荐的是那个鲷鱼薄片。 嗯，那个薄，你到嘴里头那个口感特别的爽滑，而且 这我觉得特别体现那个厨师的刀工啊，因为你想把它切那么薄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这个鲷鱼肉呢，被切成了晶莹剔透的薄片，然后拼成了一个像伞一样的形状，然后放在盘子里。 今天来吃的这一家是在帕劳20多年的一家寿司店，非常有名，从门口看就非常有日本风情。进来之后你也能看出这个日本的感觉。老板娘在这儿， 在这瞬间穿越了。 日本，突然间觉得来日本了。然后啤酒杯是阿萨伊的，然后 好贴画。 对，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因为它就是鱼货，其实还是有一些的，所以说在这做寿司应该很不错呀。这个叫鲷鱼薄片，而且它还配了特制的这个酱汁，都给我们配好了，来尝一尝啊。 很薄，很透明， 刀工很好啊。 其实吃日料除了口感，还有就是刀工了。这个酱料是经典， 很有特色。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这样的，这个食材都是可能一条鱼，但是蘸料不同，切它的方法不同，味道完全不一样。这个是有点微甜的， 对， 一点酸酸的， 后劲有点酸， 有点酸， 还有点酸的感觉。然后最关键的是它放了葱花，有葱香在里面，这个小葱很香。 而且蘸这个料一定要切薄片了，切厚片你就吃不到那种味道了。 哎呀，太完美的这个鱼肉的清爽清甜。 诗人要来表达一下了。 诗人是想给摄像师傅来一块 献殷勤啊。 你吃了吗？ 当然吃了，吃了，很棒， 好好吃啊。这个 对 那除了白天吃这么多之外呢，在晚上其实在帕劳还有很多可以去的地方。我们当时就跟朋友一起去了一家酒吧 啊， 那家酒吧听说还是当地首富开的酒吧。 首富然后但也挺破的那个。它就是在那个海边，然后一个那个就是什么像茅草房一样，然后你可以坐在室外，然后就晚上可以喝一杯。但他们家除了喝以外还有吃的，就是那个下酒菜啊，我们点了一个凉拌金枪鱼、炸鱼，这些都特别好。 这配酒太好了，一晚上你到那儿放松放松。如果说你白天出完海回来，你到那儿再喝两杯，简直太爽了。 现在去喝酒吧。 对，好。为什么呀？ 帕劳有啤酒 啊， 帕劳有一个啤酒叫 Red Rooster， 然后它就是这个扎啤，但是它比这个 啊 Red Rooster 它 wheat 是会比较重一些，你可以尝试一下 light，amber 比较重一些， 要 Amber 吧 Amber 要比较重 Red Rooster Amber for him How many Amber? 可是如果你是北方人的话第一口你会觉得有点像饺子馅儿、 嗯、对 有吗 对对对没错 是吧 是比较大块的饺子馅儿是吧 但是你 看来之前吃过饺子馅儿， 你仔细一吃的话，就其实又不是了，因为它是用的是鱼肉。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加了香油。 油， 嗯，香油原 香油芝麻，然后还有那个海苔。 对，海苔。 好想要点韭菜，拿个饼包一下，煮一下，烙个饼子。对。 除了这个鱼肉就应该生吃之外，其实其他这些调料，我觉得包到饺子馅儿里面，应该煮熟了也蛮好吃的。 嗯。 厚皮 就不错， 放了香油在里边、啊，所以你会觉得有点像饺子馅儿。 尝一尝， 这个没奶，你也吃了？ 嗯，我就忍不住。你在说，我就在盯着他，他就告诉我说咬我，咬我，咬我。 吞掉我。 哇！你尝一 下，嗯，这鱼太新鲜了，首先是新鲜， 嗯， 然后另外它没有。就是简单的把鱼炸了，而是放了调味料在里面。 嗯、对、嗯，然后你看，可以看到鱼里面真的是鱼肉的那个分层那个肉的那个， 对 不是那种 的那种鱼肉。 对， 这个叫什么名字 ？Pokey，Pokey，Pokey，Pokey，Pokey， 这个是我见过这种，就是属于凉拌的这种，算是什么刺身吗？他把刺身用这个油，然后各种调味，这种算是。他们家独创的吗？ 其他的地儿也有，但是他们家是做的最好的。 嗯， 对，鱼也很新鲜，你可以尝尝看。 这里面用的也是吞拿。嗯。 哇，好大块青 菜。好吃。 To say shit that scares me, I should just walk away. But I can't move my feet. The more that I know you, the more I want to. Something inside needs change. I was so much younger yesterday. Oh, I didn't know that I was starving till I tasted you. Don't need no butterflies when you.Faster emotional earthquake. Bring on disaster. You hit me head on, got me weak in my knees. Yeah, something inside me's changed. I was so much younger yesterday. Yeah, yeah. So much younger yesterday. Oh, yeah. I didn't know that I was starving till I tasted you.So much younger yesterday. 欢迎你继续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FM 94.5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是 Jason， 我是孙夏。 哎，今天有孙夏，哎，而且孙夏在线哦。 哎，你们刚刚切换到这个频率的时候，记得呢是每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周日中午的11点都可以再听这个节目。 哇，这今天是嘉宾啊，对呀，啊，你 我平时也有在听， 是。那今天我们因为过年嘛，所以呢就我觉得大家听了孙夏那么久在里边吃啊什么的，就把他这个拽过来跟大家一起来热闹一下，回顾一下我们这一年来 X Fun 去过的美食的国家和地方。然后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也在新的一年可以计划一下自己的旅行哈。 对， 去年去的第一站是太平洋的小岛国帕劳， 嗯， 而到了海岛呢怎么能不出海呢？帕劳的美容圣品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意思的。 哇，那个牛奶壶你还记得吗？当时来了一场牛奶壶海底泥的时装秀。 对，这个大家一想说什么特产什么的，就应该都是什么做好的那种。 嗯， 然后帕劳的这个特产就是牛奶壶的海底泥，它是直接在这个海底下去捞上来的，然后全身涂上这种海底泥，据说有 美白、养颜、去皱，反正是让你可以重新焕发光彩的功能。 你觉得有效吗？对你 有效啊！我全身涂完了之后，洗掉之后会觉得皮肤就白了一层。 所以一般第一站都会去这个牛奶壶，然后涂一下这个东西，然后晾干了，然后再下海里面把它洗干净。 嗯， 好香啊！ 好臭啊！ 这一股天然的矿物质的味道， 那是硫磺的味道。 它这个应该真的有效果的， 对，它真的有效果。 啊， 因为之前有接过那个专业就是做美容那一块的， 啊， 他有说过，说这个泥在国内要抹一回可以值个3000-4000块钱。 你就说那个， 对， 今天多抹点 啊，那个 这么一块，这 不带袋子吗？ 还要装回去， 这个可以装一小 块。刚才那个Chris说要给我抹一个特别版， 帕劳比基尼， 帕劳比基尼。 Come on, baby。 这个我是最专业了，我给你。 哎呀，经常抹是不是？ 对。 哎呀妈 呀！我说， 变大，我变大。 怎么了？ 有反应，有反应啊！对，有反应。 哎，等我。 主要是旁边人还真往你那儿看。 哇，变大了！哎， 是敏感区吗？ 是啊。 另外还有就是去帕劳你不得不干的事就是浮潜。 哇，我跟你讲啊，我们去过的海岛也不少了，是不是？ 对， 而且高级的也有，那种平民的也有，但是帕劳的海底太漂亮了。 有句话叫帕劳归来不看海，其实呢你怕水的话在帕劳你会发现完全不怕了，就因为你特别想往那个平静的像一个小鱼缸一样的，或者是翡翠水缸一样往里面跳，因为你觉得就是太安全的那种感觉了。因为你在下面还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珊瑚礁，还有色彩斑斓的海洋生物，真的是离你很近的距离。另外就是要推荐一个地方是水母湖，这个湖呢是咸水湖中有1000多万啊，不是一万，1000多万的黄金水母，而且越往湖里边走数量越多。 所以你到这个地方去，必须得把你的救生衣脱下来，好好的在里面游一游，然后让别人给你拍好看的视频，是不是？ 就又回忆起你那个第一次脱掉救生衣了，是吧？因为孙夏特别怕水嘛。 因为我在那个长滩岛的时候坠过海啊，所以我还是有点恐惧。但是到那儿教练告诉我你不要怕，脱下来，我就勇敢的脱下来。教练说你不要紧张，就会往上浮。那我不紧张，他真的就浮起来了。 出海钓鱼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帕劳钓鱼啊会特别容易钓啊，那就是那种就是什么呢，你把饵然后和线鱼线往底下一放，然后那鱼就啪就上来了。 哎，你啊，对你钓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就宰杀了， 就可以吃萨西米什么的。 对， 帕劳有一些国宝鱼，比如说大家知道的苏梅，还有鲨鱼、海龟，以及在保育区的石斑，这些如果你不幸钓到的话 赶紧放他们走，反正你也吃不了。 当然在出海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次带我们的慢慢浪的人啊，他们就会就地取材做一些像烤肉啊或者是火锅呀， 我觉得这是在出海生涯里面让我觉得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嗯，因为你想你在家平时包括过年的时候吃火锅是不是都是得买一些速冻的这个海鲜冻冰箱里等着大家一起来，在帕劳你是钓上来就可以放到火锅里去吃的。 嗯，所以呢你已经听出来了吧，如果你今年计划去帕劳旅游的话呢就赶紧走起吧，因为帕劳这个地方呢就是会慢慢慢慢慢慢的被污染感觉。 你画风转得也太快了吧。 因为什么呢，那个水母湖就已经好像少了很多了、那个水母，因为它是无毒水母，也是在那个水母湖里就是近万年吧、就是那种因为没有天敌所以它退化了那个有毒的功能。 嗯， 所以慢慢现在人去多了之后它就开始有毒了，而且水母开始变少了。 嗯嗯，所以就是想好了就做计划，赶紧出发，不要犹豫。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你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FM 94.5的 X Fun， Jason 和孙夏今天陪你过年，所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或者说在我们去年去过的那些地方，好玩的、记忆犹新的地方，那也许会成为你2017年要去旅行的目的地呢。马上听到的是来自 Duncan 的 Say。 Stole the light. Welcome back，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是 Jason， 我是孙夏， 孙夏嘉宾，好爽啊！ 你这是要打架，友谊的小船瞬间翻了。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录视频节目，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银幕 CP 的那个感觉，然后在电台里就是我一个人，然后每次就是调戏他们， 孤苦伶仃啊，需要一个男人来陪你啊。 不知道大家听节目的朋友觉得这 Summer 的声音怎么样哈？这个我觉得是具有一定的穿透力的， 好听好听。 好了，那我们刚刚说到帕劳，其实帕劳还有很多有趣的动物和餐厅，我们要给大家去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叫做 Carp 这个餐厅。这餐厅是一对日本老夫妇开的，而且他们家还有一个特别重口的菜肴是 蝙蝠汤。刚刚说帕劳回来不看海，但是要说到吃的话，你要是去帕劳不吃蝙蝠汤的话，基本上等于没去过。 大家都来吃一吃，都来吃一吃。 好吃啊， 这个还可以，是不是 很像那个？ 他紧张的都在发抖，你整个人，你知道吗？ 你咽下去， 我害怕，但真的好吃。它有点像那个卤的那个， 像 牛肉，很长时间的、那 个、这个又像牛肉了， 百变蝙蝠。 老板， 傻子肉干牛肉干那个卤的那个袋装的那个， 你还吃它的皮？ 你要跟他接吻吗？ 还不错。 还不错， 我觉得有点像金枪鱼那个罐头的 啊，对，有点像鱼肉，对， 这个出来也 它是有点腥， 是为了节目，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是我容易吗？真的是，你看我夹最大块 的， 哎，真的哎，真的，哎呦，像酱牛肉哎， 你看我们真的是好朋友，我刚才就说像酱牛肉， 酱牛肉， 你刚才说的牛肉干， 对，牛肉 超淡的牛肉的那种， 好吃的，其实好吃。那分成两派了，到底是牛肉 还有酱干， 对， 决定的人，来鱼灯， 来尝一下。 这不是摄像师傅， 我接受不了任何这种怪东西。 你尝一下，你来做决定嘛？ 那 对不对？你来做决定。 你要到最后只能吃皮了。 我们喂他， 我喂他。 不行不行 ，baby。 你们都知道我不吃这种怪东西。 你看他多可爱， 爱向你召唤 ，hello。 这蝙蝠啊还带毛的，就是在那碗里，而且它一般把那个蝙蝠的脸会冲着你， 而且呲着牙， 就是如果大家没吃过，其实尝尝鲜，我觉得就是尝那么一丢丢就行了。 对我来说，我觉得蝙蝠汤的汤其实是精华， 特别鲜嘛、啊、 对呀，就是有一股那种乌鸡的鲜味儿，还有一点点那种就是海鲜的那种味道，就是因为它加了蔬菜，所以会有点甘甜。 哎呀，你果然是重口味女王啊。 那蝙蝠肉我觉得你可以不看它的脸，稍微尝一丢丢，然后据当地人跟我讲说，蝙蝠毛还可以清热解毒呢。 啊，真的吗？ 但是我也没敢吃太多。 所以去尝尝就行了。如果你想吃一些横的，就要提一下这个帕劳的一个殿堂级的美食了，就是蓝尾金枪鱼。 哇， 就是这金枪鱼蓝尾的，就是都是钓的嘛、嗯、你也知道金枪鱼贵，就是因为它是要在深海里面去钓它、嗯、很难钓的，但蓝尾的就更难钓，因为大部分都是黄鳍尾。 对， 帕劳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应该还是美景啊。这个游客其实也不是很多，因为大部分游客都在出海，而且出海的时候你也很难跟他们撞见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旅游资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原始天然，你不要期待着像马尔代夫那种豪华的感觉。 对对对，有些人去了会觉得这太破破烂烂了，但是你要提前想好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原始的那种感觉，对吧？ 就是为了去看海和海底的那个世界，感觉用一句话形容一下帕劳吧，就是上帝的藏宝箱。I miss you when I can't sleep, or right after coffee, or right when I can't eat. I miss you in my front seat, still got sand in my sweaters from nights we don't remember. Do you miss me like I miss you? Messed around and got attached to you,

不是想吃，就是觉得吧， 好苦吗？ 对啊， 真的是够了。 我其实心里也很不爽，只是强颜欢笑而已。不过对我来说，香港还有很多这种历史悠久的小餐厅，比如说我特别爱吃的那个点心，那个店的名字叫天好运点心店，它还是米其林一星的餐厅。这家店你别看它小，有着300年的历史。我吃的最好吃的就是里面那个酥皮叉烧包。你有同感吧？ 还有那个桂花糕啊，让我也觉得相当的清香。但是酥皮叉烧包是他们家必须吃的， 那绝对是招牌。你把那酥皮一掰开，里面那个叉烧就流出来了。完了，叉烧肉的这个香糯跟酥皮的酥，哇，不行了。 最关键的是要提醒大家，这天好运点心店啊，不光在香港开了，在东南亚什么曼谷啊、马六甲呀、什么，你到处都能看到它。但是真的要说做的最好的话呢，还真得是香港的，就在深水埗那家。 你还必须得去那儿吃才行，特别跟大家推荐。 我们要来吃这家也是当地排队的餐厅，叫做天好运点心专门店，然后在非常接地气的深水埗。然后他们家也是，据说是米其林一星的餐厅，然后价格是非常便宜。到了， 有桂花糕， 好，天好运点心店嘛，对不对？他们家是米其林一星，然后这个点心也比较有名，就是桂花糕，你看晶莹剔透。这一份10几块港币，然后上面你能看到里面有桂花之外还放了枸杞， 对， 非常的补气啊，做主持人要多吃， 对，这一点是天天说话。 你看有多少枸杞在里面， 量很足，哇， 有一点酸味，它其实桂花之外，它香的已经有点让你觉得除了桂花之外它有一点话梅的那种口感， 对，有一点点那个酸，就像吃那个话梅一样。然后呢，它这个口感是真的是刚刚好，就是你能化到嘴里又能嚼着下的那种感觉，稍微硬一点的果冻。 吃果冻最关键的是什么？要冰的。 哎呀，你 那桂花糕是冰的， 你都不爱吃甜点，吃那么多。 它不是特别甜，桂花的香味特别香，然后有点话梅的感觉，生津止渴。下面就是隆重推荐一下来他们家必吃的这个 超级招牌的点心， 这个叫什么酥皮橘叉烧包， 是 这个现在已经成为香港非常人气的东西了， 来了就为了吃它。 据说啊，在整个香港就是这一家又便宜又好吃，他们家就是凭借这个获得了米其林一星的，尝一尝。 哇，还是热的， 哎，它有一点像包子，有没有？ 有点像浆果的， 对，像生煎包的那种感觉。但是你仔细一闻，就很浓郁的那个面包香气。那一家点值了，那个家点，那个就不能叫是什么橘叉烧包。 这个先说外皮，你一口咬下去，除了那个面香之外，还有黄油的香味儿，超级浓的黄油香味儿。 我太喜欢那个了，为什么？因为刚才闻的时候就一股面包的味道，然后你仔细一咬之后，你发现其实它外面这个皮是很精华的， 对， 里边有很浓郁的黄油味道，然后一点点甜，然后里边的这个叉烧啊，其实重点不应该是叉烧很硬，应该是汤汁很多，它这个就是汤汁很多。 所以说他们家人多除了好吃之外还最重要的是非常的便宜，在香港这个物价很高，我刚刚在超市帮小鱼买包烟买几瓶水花了80多港币，可是他这个每一道点心哦才19港币18港币， 都在10几块钱， 非常便宜。 天好运之所以这么受大家关注和欢迎啊，不光是做的东西好吃，获得了米其林的这个认证 ，X饭的认证啊，它这个还是很便宜的，便宜到你难以相信的地步。 对，一般都是杰森付钱，所以我不知道价钱。 大概就合人民币几块钱一份点心吧，10块钱， 那真的是够便宜的。 就是在香港的物价来说，真的是便宜的。 对。 而且都是现点现做。 另外再跟大家推荐一下九记牛腩啊，九记牛腩这个店就不怎么样。 哇，这不是，我本来想说要说这个店，那可就有说头了。 这个店就是服务态度典型的差， 相当差。 牛啊！ 我再多说一句，本来我们以为要是好吃也就算了，对不对？嗯。但是排队进去之后，遭受了差评服务之后，再尝到那个牛腩面的时候，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惊艳。 所以如果你不怕遭人白眼，不在乎服务态度，你就在乎这碗牛腩的话呢，去香港可以去一下狗给牛腩。狗给牛腩、嗯、 那如果你在那儿受了气呢，也可以去其他地方消消气。我们还去了一个澳洲牛奶公司，吃了炖奶和炖蛋，那个特别的爽口滑溜。 我们这个在香港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因为一天要吃好多个地方嘛。然后我们摄像师傅在香港有一个演员朋友， 哇， 他叫邓莎。 说邓莎呢，我本来是说不想表露出来的、嗯、但是我是他的迷妹呢。 不可能吧？ 真的？ 你什么时候迷过女人？ 我看他演的那些坏女人，我可解气了。 我以为你只喜欢崔始源呢。 他最近还有一部新戏刚刚在上映，已经上映过去了应该。他演了一个坏皇后。 所以我们在香港的时候，邓莎那两天正好也在香港，然后他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餐厅，这老板真的特别会做生意，而且也是生意兴隆啊，就是那一家桥底辣蟹。 嗯， 他们家的螃蟹选用的都是每天新鲜空运到香港的越南泥蟹，而且呢做法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辣的，而且是有点像香锅的那种感觉，非常过瘾。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世界上有一种舞蹈是用来听的，踢踏舞，他们来了。正月初二至初六，爱尔兰踢踏舞团在国家大剧院激情演绎《命运之舞》，隆重庆祝大剧院建院十周年。订票垂询热线6655000。 殿堂级的爵士乐歌手 Tony Bennett 今年91岁了，他总共灌录过上百张的唱片，拥有14座格莱美奖杯，他应该算是美国乐坛上首屈一指的常青树。 今年是农历鸡年，会有384天。Metro Radio 也会像超长待机的 Tony Bennett 爷爷一样，持续不断的用好音乐陪伴你更长的时间。 Metro Radio More Than Music。 Metro Radio，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动听调频。 Metro Radio FM 94.5， Beijing's newest radio station。Metro Radio X Fun 新年特辑 ，Jason、 孙夏 陪你过年， 盘点 X Fun 一年中都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吃了什么好吃的，就在周六晚上6点到8点，周日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Metro Radio。 We can make plans. I'll give all I can.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的 X Fun， 我是 Jason， 我是孙夏。 啊，今天我请孙夏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去年的故事啊。今天一定记得在 Metro Radio， 就是只有 Jason 来主持这个节目。 要不要每一首歌回来都这么讲 啊？啊，开个玩笑啊。那个，我们其实说到香港的美食特别多，我们在记得去年节目里在香港进行了一次这个算是美食的找路比赛吗？ 天哪，我都不想看那一集。 就是从那儿奠定了 Summer 是一个路痴的这种基调，所以后面发现四周年的节目里面他也是 就反正就是找不着路啊。 我们在香港其实你会发现为什么会找路呢，这个香港的这个街上啊，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或者是特别眼熟的一些地方和声音，比如说庙街 啊，还有那个高等法院， 还有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这个油麻地警署是吧， 对， 这些都是 TVB 电视剧里面的那些经典回忆啊。所以如果你去香港的话，可以顺着这些地标也是可以找一些这种美食的。 嗯，所以我们就举行了一场比赛，结果是以我超时限的完成了比赛而告负了。 你们这现实版的港囧啊， 你是港我们港吗？你真的还是不能脱离刘哥。 对啊，我刚刚在那个我的 cameraman 的拍摄下，我不是说了，我说自己找路，自己找餐厅多不容易啊！是啊，你要换成我，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所以要珍惜每一个在你身边认路又好、找路又好的人吧。 我们之前有在比赛的时候，第一个吃的是那个什么深井烧鹅吧？ 哇！说那个 鹅腿一咬就会流水下来那种， 而且就是师傅特别的厉害，就是他不到点不上班你就没办法吃鹅，他是专门切鹅的。 香港美食的更新速度好像貌似挺快的，这深井烧鹅有一些朋友跟我说倒闭了还是关门了。 真的吗？ 我不太相信，因为这店也是很老的店了。 嗯， 如果最近有去香港的朋友帮我们找找吧，深井烧鹅。 嗯， 这个深井烧鹅呢是相当贵的，在香港，所以你看记得吗，他们在港剧里面啊都是给你带半只烧鹅回来，今天给你带了个鹅腿，所以他们都只能吃一个部位。那今天我们就点了一整只，这只是一半哦，还有一只腿，一会儿给孙夏吃，他不是来晚了吗？我们先尝尝哈。吃鹅腿呢，是肯定是整个烧鹅当中最重要的部分，然后我们可以配一点他们家这个秘制的烧鹅酱，这个是梅子做的，哇，好浓稠啊，他们家的，你看，真的有梅子倒出来。我跟你讲，酱太重要了，完全就是新鲜梅子的那个味道，果肉大颗，一点点甜味啊。我不客气了，小胖啊， 吃， 我们 吃个别的。 吃货俱乐部在香港吃深井烧鹅， 太好吃了，那个油都飙出去了。 我要尝一下这个， 啊，感动得哭了，我跟你讲， 而且。真的是要趁热吃，孙夏来估计就凉了，太香了。 我发誓我没吃过这个味道的烧鹅，也没吃过这个味道的酱，吃过那么多完全不一样。 这个鹅腿啊，它这层皮跟肉已经分离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这个香味很浓，然后配上这个梅子酱呢，它的梅子酱是有点微酸，没有那么甜，然后这个口感太丰富了。 还有另外就是我们比赛当中孙夏还去吃了那个肥姐小食店。 对啊，钱少有钱少的过法，你钱多有钱多的过法，虽然我钱不多，但吃了两家店，一个就是九龙城区旺角的肥姐小食店，它其实是主营一种港式的卤味儿，还有一家是在佐敦的曼恩记云吞面的云吞，这两家是好吃又便宜，而且你还能吃饱呢。 我再推荐一个就是去香港必吃的东西， 嗯， 沙爹火锅， 我没吃着那个 方荣记沙爹火锅， 输了没吃着，你拿了2000块钱去吃了是不是？ 如果我下次再进香港的理由就是去吃这家餐厅，这是我的一个这个好朋友啊，这个杜琪峰导演推荐的。 哦， 然后他其实曾经他拍的那个几部电影里面是有这个地方取景的，然后香港馆吃火锅叫打边炉嘛， 然后如果你去吃这家的话，一定要点他的那个沙爹锅，然后点蔬菜。他们家肉虽然也很好，但是我觉得那个沙爹锅涮蔬菜简直是完美。 你就说你过瘾吗？ 太过瘾了。什么响铃，然后云吞，然后墨鱼滑， 了不起啊，我可以看节目。 当然就是我们走的时候不是也带你去吃了一次吗？ 我可不会跟观众朋友们讲我去吃过，反正我就没吃过。 所以今天也给大家接了点内幕，就我们最后走的时候，因为自从我比赛吃我觉得特别好吃之后，我们走的时候还是叫孙亚去吃了的。 大家都一起吃了，开开心心的嘛，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开心心，对不对？ 你们比赛开心吗？ 开心啊，2000港币。 2000港币你不能独吞吧？是不是得请上我们一起啊？还有摄像师， 可以让你羞羞的， 是羞羞的吗？ 我选了一个火锅，这是我前两天有吃过，然后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朋友推荐的。我这个好朋友是做电影的，这个推荐的这个人呢是杜琪峰。 哇！ 真的是杜导是一个特别爱打边炉的人，然后他就推荐了这个地方给我，知道我来香港。 方永给， 我要把我的会员卡拿出来，门口稍微的羞羞的低调一点，我是会员。他们家当然是吃火锅的，而且他们家主要是吃沙爹火锅。最重要的是，他会给你准备两个炉子，然后这个大锅呢，方便大家可以点两种口味的小锅放在里面。沙爹的，他煮这个蔬菜是超级棒，蔬菜煮好了，我第一次这么爱吃蔬菜，好肥。好吃。哎呀，这个味道全部都挂在那个蔬菜上了。它这个沙爹啊，香而不甜腻，这就是沙爹的这个极品，很香，对不对？然后不甜，最关键的是它还很辣，喜欢吃辣的人就一定会喜欢。看到这个什么牛肉粒，358一盘， 啊，那么贵啊？怪不得那么好吃。 但是非常好吃，看到那个肥瘦相间。哎，豆姐，这个是金钱斩吧？我们那天来没吃到这个部位，这个部位一看就非常的筋道，因为有筋的部分，来烫一下。 这个下白锅啊？ 我推荐下白锅，因为这样你才能吃到那个牛肉的味道。哇，好鲜啊！肥瘦相间哦，还有筋哦， 有那个咸鱼的那个味道，很鲜，倍鲜。 如果你觉得淡的话，蘸一点这个会更好。牛肉粒的精髓其实在于肥瘦，而且它切成牛肉粒之后呢，你嚼起来会非常的香，好肥啊这块。牛肉是这样的，你别看它肥，可是它吃起来不会让你觉得很腻，像猪肉那样的感觉，反倒是会油脂充满整个口腔。这几种肉其实是各有不同的功效的。什么叫功效？就是有不同的口味和口感。比如说那个牛肉粒呢，就是肥的部分会多一些，很香。然后另外呢，刚才吃的那个金钱斩呢，就是筋道一些，而这个才是真正牛肉当中的极品。牛肉啊，一定要看它的那个脂肪分布，你就知道它是一头好牛还是坏牛。好的牛，它的脂肪和瘦肉是分布很均匀的。啊，你看这个特别嫩，特别特别嫩，这个其实有点接近日本和牛的感觉。 香港不光吃的特别多，玩的也很多，还有什么买彩票啊，是吧？然后买马呀， shopping。 我们去那个马会的时候，就是你发现他那个还除了这个买马之外，你可以在那喝啤酒， 哇， 是个 social， 是个聚会聊天的地方。 对对对，晚上的好地方，你也可以去试试自己的运气啊。 好了，接下来我们先回到音乐当中。我们这一段正在讲的是这个去年我们 X Fun 去了香港，也推荐了一些香港好吃的东西。必吃的是什么？你们记得吗？ 方蓉 记沙爹火锅。Excuse me, can I please talk to you for a minute? To you for a minute. 好，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我依然是 Jason， 我是森夏。 好，我们两个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去年去过的这些地方比较难忘的。香港说的比较多，因为香港吃的也确实多。 对， 在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另一个地方之前，就再回忆一下香港还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地方。 就是没吃着方荣记沙爹火锅。 我觉得我在香港那个大屿山吃斋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哦，斋饭我不喜欢，我喜欢流浮山的海鲜。 然后除了那个什么，除了大屿山之外，就是那个流浮山，就是比较远的，就是你去还是挺难去的一个地方。 但是很值得一去啊！你看，我们就吃的那个海鲜，还有老板刚刚从深圳按摩回来之后给我们炒的炒饭。 而且就是说，你如果去的比较早的话，还能看到就是他们交易的那个时候 啊， 就是卖海鲜的那些。所以不要以为说去海鲜市场吃海鲜在香港就便宜。跟深圳就是一桥相隔，然后大概你吃一桌也得2-3千港币， 嗯，差不多， 哦，就随便一吃哈， 对对对， 但是真的新鲜和好吃， 嗯，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跟大家一起来在片花之后分享一下下一个我想说的地方是斐济 X Fun 新年特辑 Jason 森下 陪你过年， 盘点 X Fun 一年中都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吃了什么好吃的，就在周六晚上6点到8点，周日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Metro Radio FM 94.5. This was all you, none of it me. You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and told me, told me you were ready for the big one, for the big jump. I'd be your last love, everlasting, you and me. That was what you told me. I'm giving you up, I'm forgiving it all. You set me free. Send my love to your new lover, treat her bad. Gotta let go of all of our goals. We both know we ain't kids no more. Send my love to your new lover, treat her bad. Gotta let go of all of our goals. We both know we ain't kids no more. I was too strong, you were trembling, you couldn't handle the hot heat rising. 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跟大家一起过年啊！ 新年好，我是森夏。 你过年不回家吗？ 我有节目啊，当然不回家了。 其实过年，我觉得每年过年的时候，我都觉得回家有点无聊，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就是出去太多了，然后你一旦在家里待着，你就觉得，哎呀，好想出去走走啊。好想出去吃东西啊，然后我这么说可能就会觉得我没心没肺吧。除了陪家人，其实就是陪家人过年。 对， 那你过年好像都一般挺忙的。 我过年很忙啊，作为从山东来的女孩子，我回家有好多事情要做呢，比如说大年三十要回爷爷家，初一要在爷爷家接客，初二去姥姥家，初三去四姥姥家，然后初四去那个吴老爷家，初六啊，初五了，到初五了，对，初五要跟一些市郊的叔叔阿姨吃饭，初六还得约我的这个同学，完了初七初八还得带弟弟们出去看看电影，买点吃的，根本就没有时间给我自己啊。 是，所以明年我打算安排这个。 春节的时候出去拍摄，去拍节目，你就不用这么忙了，是不是？还能够吃好多好吃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2016年的这些精彩瞬间啊，给大家今年的旅游也提供一点灵感。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走在路上去串亲戚的朋友，听到我们节目一定心里痒痒，因为我觉得过年没出去的，要不就是家里真的是有老人走不开， 忙活， 要不然就真的是离婚了之类的。 你大过年的说什么呢？ 那我们两个就继续让大家这个心里痒痒一下吧。 哎， 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每到冬天我特别想去暖和的地方，所以我推荐一个地方是斐济。斐济这个地方离我们真的是相当远， 嗯， 反倒离美国人好像近一点啊，所以美国人特别喜欢，尤其好莱坞那些明星什么的，你一说度假什么的都去斐济。 那我们这次也是去斐济找了找好莱坞明星的感觉 啊。我想想， 我是说他们也无非就是出海啊，然后吃吃吃，玩玩玩，对不对？ 你知道找了什么好莱坞的感觉吗，听众朋友们？我们去了一个据说好莱坞要包下的一个岛，然后那个岛上面就真的是烂到爆 啊！ 然后我们节目里也吐槽了，千万去斐济不要去那个 Nana Island， 就像施工现场一样，烂尾楼一样，沙子遍地，不打扫干净的那种 啊！然后据说好莱坞包下拍戏，然后岛上的那个工作人员很牛气呢，说我们都被好莱坞包了。 嗯，你还记得吗？还有另外一个岛呢，也是花了钱才上去的。 哪个岛呢？ 荒野求生那个电影的岛啊， Cast Away 啊， 好像那个主人翁就是也叫 Jason 啊。 对，我不是那也是我们演的啊。这个荒岛余生是一部特别经典的大片，大家应该印象深刻。那我们呢就在那儿就给大家重景原叫什么 远景重现， 远景重现了一下这个荒岛余生的那个画面，真的是挺有那感觉的。 嗯，而且你演完了之后我们还钓到了一条马鲛鱼，记得吗？ 直接吃了马鲛鱼刺身， 对，就在船上直接把它片了，然后直接吃了。 所以斐济是一个免签的地方，然后其实现在飞的话，你从香港或者是从韩国或者从日本，其实都有飞机可以飞过去。 最好去香港啊，可以吃一吃什么芳蓉鸡，吃一吃烧鹅，然后再去斐济玩一玩呀。 嗯，然后另外斐济还有很多海鲜大餐，现在基本上斐济的这个华人越来越多了，也有很多中餐馆可以推荐给大家去。 嗯，我们去过一家，还吃到了在帕劳不让吃的那个苏梅鱼，记得吗？它那个宽大的嘴唇富含胶原蛋白，吃过嘴上都是黏黏的、短短的、弹弹的。 这个苏梅鱼在帕劳是国宝鱼，但是到了那个斐济就可以吃， 随便吃。 还有要吃那个椰子蟹，那椰子蟹也很好吃。但是我觉得苏梅鱼这种又珍贵又珍稀的动物呢，就虽然让吃也合法，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就别吃了，也没什么特别的味道。 嗯，就是水煮鱼的味儿。 椰子蟹终于来了，椰子蟹还配了椒圈儿， 辣椒圈 。Thank you。 等你好久了。 它其实这个东西主要是靠它的蟹钳和蟹腿。 嗯。 然后呢，后面那个膏我们已经做鸡蛋吃了，然后这身子上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钳子了吧？嗯， 没有任何东西，真的没有。你是我见过最身子最小的，你看，嗯，所以都在这儿呢。其实我有一股淡淡的椰子清香呗，是我嘴坏了吗？它吃椰子肉的，但是它真的有椰子的清香。这个就是蒸了， 它这个就得用蒸了，你不能其他的方式了，要不然就吃不到椰子那个味儿。 我可以说，这绝对是螃蟹里目前我吃到的蟹钳最嫩最香的，就因为它有淡淡的椰子味儿，再加上肉很细嫩，就清蒸的话你也不会觉得好像是少了什么味道。 但如果你觉得味道太淡，就可以蘸那个辣椒圈的酱，特别辣。 好鲜啊， 素梅， 素梅在帕劳不能吃， 在这儿就可以点了。 我只在那个浮潜的时候，你记得吗？ 看过他， 深深的、远远的望了一眼他，然后我们到了这之后就变成能吃的了。 30块钱。 他在说什么？尝一下这个苏梅鱼呢，就确实没经验，因为这种东西不常吃。 是呢。 所以我问了一下他们这儿，他们说呢，这苏梅鱼最好吃的是鱼唇。

欢迎你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你听到的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此刻 Jason 和孙夏陪你过年。 大家过年好呀， 过年好，恭喜发财呀， 红包拿来。 我们说到斐济，斐济是一个特别适合过年的地方也，因为这个斐济啊，不但有海，有好多好吃的，刚刚说的苏梅鱼，用四川的那个泡菜鱼做法，或者是那个酸汤鱼，就贵州酸汤鱼的做法都很好吃。那另外呢，其实还可以去看一下有人文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斐济以前啊，就是有很多的原住民，现在也基本上都是那儿的人，是高高大大、壮壮、脚巨大无比。 我知道你说哪儿了，我们去的那个没有电的村庄。Navala， 对，那 Navala 真的太难去了。我们坐了2个多小时的破车。 你们知道吗？我当时上车之后，我简直觉得要被坑死了。那个导游的车有一扇的门是拉不死，有一扇的那个窗户是关不死的。 还有一扇窗户是打不开的，然后没有空调。 对，关键是没空调。你知道在斐济那么热，我们坐在车上，然后颠颠簸簸，他们那边那个路还不太好，还得进山。走了大概几个小时才到的呀？ 2个多小时、3个小时吧，差不多。 对， 不过路上呢也看到了一些，比如卖椰子的呀什么的，就最后走了那个山路才到了那个没有电的村子，叫 Navala。也是目前斐济唯一一个没有通电还保留着原始生活的这么一村子，但是特漂亮。 对，你到了那儿有一种心灵被涤荡的感觉。 然后首先你就看到一帮孩子们就跑过来了， 乌压压的，而且我们带了糖去，小朋友特别喜欢糖，你到那儿给大家分一下，你看到小朋友那么傻呵呵的对着你笑，你会觉得特别的可爱。 好啦，那我们说到这个 Navala 村，真的要推荐大家去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最原始的斐济，一般来说是一天的这个时间就够了。 体验体验。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16年我们去过的那些地方。那再次也要祝大家春节快乐哟， 新年好。 Metro Radio， 北京 Metro Radio， Come on come on turn the radio on， It's Friday night and I won't be long， Gotta do my hair put my makeup。 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的 X Fun， 我是孙夏， 我是 Jason。 好想说一下那个 slogan 啊， 什么？ 这里是 Metro Radio。 Summer 平时很忙啊，啊，很难有机会来我们节目做嘉宾啊。 好想常来啊。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我们 X Fun 去过的这些地方嘛。说到这个去过那么多地方，一年十几个地方，我觉得要不得不提去的最多的国家应该就是日本了。 嗯， 日本其实吃的好吃， 然后距离又近。 最关键的是呢，服务好，花钱花的爽。 而且有一点就是在汇率合适的时候，那是相当便宜啊。 我们在去年其实我们进行了一次这个叫做九州温泉之旅。 哇。 日本大家一般都会去像什么关西啊，或者东京啊，北海道啊。 哎。 实际上呢，冬天去九州会更暖和。 我这个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下雪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挺享受的。但是自从去了九州泡温泉，每到下雪的时候一冷，我就想去那个地方泡温泉。 对，九州就不会到零下的那个温度，而且九州整个在它这个区域里边啊，你坐新干线什么的都特别方便。 嗯。 然后我们这次去了像长崎呀，然后还去了很多地方，像日向国那边，日向国哪？ 青岛。 青岛，那是日本的青岛。 对， 对， 没错，是在宫崎。 嗯， 宫崎。所以这个九州里边一共有几个县我们都基本上走过了， 走了一圈。嗯， 那我们就从这个长崎和剑岛小冰温泉说说吧。 好，小冰温泉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特别长的足汤 啊。对，小冰温泉是从长崎大概坐车有一两个小时就能到的一个地方了。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很多游客并不太知道的地方。 嗯，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其实人还是特别少的，你下了那个公交车远远的望过去就像在雾里一样，那个足汤。然后到了那边，然后据说是有108米那么长，你可以在里面走，然后还可以坐在那儿，还可以买鸡蛋吃。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那个，就是那个足汤旁边，有一个就是你花300日元就能进去泡的那个男女分开的那种海边的风吕温泉。 嗯， 就是那个海浪会溅过来，你知道吗？然后没有人，关键是， 对， 没有人，然后就基本上其实是公共的，可是你就没有人的话，就跟自己私人的是一样的，特别有买瓶酒啊，买个饮料啊，坐在那一喝一泡。 而且你比我口味重是什么？因为那个地方要全脱光了才行。 那你不能，你泡温泉不全脱光？日本不都是这样吗？ 是啊，但是我还总是担心在海里会有什么船啊或者人游过来看见我呀，多不好意思呀。 谁要看你？但是这个真的推荐给大家，还很便宜。 嗯， 就是一日游就行了。你去长崎的话，就从长崎过去。 嗯， 啊，叫小冰温泉。 嗯， 就是三点水的那个。三点水一个冰， 三点水一个冰。对， 另外呢，我们还有比如说去了鹿儿岛。鹿儿岛呢其实黑猪特别好。 嗯， 但是温泉也很不错，它是那种沙浴， 就埋在沙子里的那个。我原来以为埋在沙子里其实没有效果。 嗯， 就是有个噱头让你去感受感受地热，但是我做完了那个之后，你知道吗，我回去看了一下，腿明显的变光滑了好多。 嗯，它就是把你埋在沙子里边，那个沙子啊，就底下，因为它是在海边嘛，然后它那个温泉就是挨着海，所以那个沙子就是有温度，而且有点潮潮的。 嗯， 然后但是你整个人被那个埋在沙子里之后，你就能感觉血液循环迅速增加， 就由内而外的往外冒汗。它虽然时间不长，可能就15分钟到20分钟吧， 就再长就死了， 就不能再埋了，对吧？ 再长 就直接长埋于此了。虽然短短的15分钟，但是你会觉得由内而外的就是冒汗。 嗯， 就把毒素都排出来了，你可以小睡一下，醒过来之后精神特别好。 所以呢，像什么宫崎、青岛那个温泉就不用再跟大家介绍了。 嗯，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特色。 但是 要说九州里边最有特色的一个这个温泉，就是游步院。游步院和那个别府。 嗯， 别府 我最喜欢就是别府了。 嗯，就满地冒气， 对，就跟走仙境一样。它那个小镇就好像在温泉上面盖了一个小城市一样。 嗯，而且它据说是这个温泉的那个涌水量是日本第一。 嗯， 所以你会感觉到到处都是泉，到处都是温泉。 嗯， 整个城市在冬天就一直在冒烟， 特别暖和。 而且这次我去那个温泉，我最大的体会是说，它那边的温泉都是很多都是矿物质的，洗完了之后有一些会治疗你的肩膀疼痛啊，或者是颈椎痛啊，还有一些就是滑滑的洗完了。 所以别府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比较偏向于老年人多一些，因为它就是那种小温泉特别多， 嗯， 然后你可以早上起来进去屋泡一下然后就出来那种然后大部分好多还是不花钱的 啊。你这一天都是在脱衣服穿衣服穿衣服脱衣服脱衣服穿衣服穿衣服脱衣服。 那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你不得不去的游步院，就是高级的那种温泉的地方了。嗯、然后除了温泉好以外呢，它有高级的那种带私人的那种就是泡澡的地方。然后最关键的是它那个屋子还可以欣赏那个游步月的山景。 我们去的时候刚好赶上下雨，好多人都会觉得下雨天去旅游特别不好，对不对？ 嗯。 但是到了那儿一下雨才有那种感觉，尤其是坐在那个池子里泡温泉的时候。 所以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整个九州大概有的一些温泉，我们这一次去的。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之后会慢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那你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博 X Fun 吃货俱乐部，或者是官方微信 X Fun China。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在歌曲之后见。 Sorry, I ain't got no money. 欢迎你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我依然是 Jason， 我是孙夏， 你听到的是 X Fun 啊。对于 Metro Radio 的朋友来说，你真的是， 哎，你不用一直强调，我是一个新人，我是一直出现在片花里的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 Summer 孙夏，我们很熟的。 就是平时太疯狂了，所以那个只有到春节的时候才能把它放出来， 啊、要不然咬你啊。 那个，我们今天跟大家其实一起回顾一下我们 X Fun 去年的节目嘛，对不对？ 嗯。 我们去年其实，在九州里边，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吃的就是得说一下和牛。 牛， 宫崎和牛， 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宫崎和牛，但是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听说和牛是什么 神户， 神户， 嗯， 什么京都是吧？ 嗯嗯， 还有就没有了。 我们去之前，我 澳洲，澳洲和牛，那太烂了。 那我还是挺上档次的。我没去之前，我只知道神户和牛，但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宫崎和牛是这一辈子必须要吃的一种牛肉。 宫崎和牛呢，在全日本的这个评奖里面，和牛里边啊是排名第一的，超越了神户和牛。然后实际上宫崎这个地方是在九州的最东边，比较暖和。 嗯， 但是它这个牛啊，就是会给它按摩，什么听音乐，什么各种各样的， 用啤酒洗澡 啊。去了之前我还觉得。 好玄乎呀、 啊！对呀、啊，这怎么、那怎么没有神户那么有名？但吃了之后就不一样了，因为它这个和牛有一种特殊的和牛香气。 嗯 嗯，肥瘦相间，雪花纹路。 嗯 啊，而且呢，就是宫崎和牛的价格其实还挺便宜的。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本来还想说是万元大餐呢，结果吃完了之后多少钱？ 大概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吧， 人均对不对？ 啊、嗯，对，人 均消费、 就是、对、两三百那样差不多、 而且你可以吃到不同部位的牛肉，而且是不同的手法，腌制的材料也是不太一个样子的。 所以如果你去 Miyazaki 啊、这个宫崎啊、它这个宫崎市区里边呢有两家，一个叫幸家园， 嗯， 是烤的。后来我偷偷又去了一次宫崎，吃了另外一家。是结合了什么三明治啊，什么柚子沙拉呀、什么，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一家也很不错，这两家推荐你们。 就一个传统，还有一个新奇，去一定要尝。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歌曲当中，稍后回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吃一吃九州的拉面。 Welcome back，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啊。什么？这大过年的，是不是这个大家应该吃的都挺饱的？但是听到这些吃的还是会饿呢？嗯、 你好贱啊！ 我跟孙夏在过年的时候陪大家一起做一个特别版的回顾啊。嗯，那其实说到去年九州，我觉得美食特别多，然后那个拉面是九州的一个不得不吃的东西。嗯，每个九州的这个什么省份吧，叫做啊，九州里边的，比如说什么福冈那头啊，还有宫崎那头啊，熊本啊，都有不一样的拉面啊。先说说长崎。长崎跟中国渊源很深的、嗯、因为最早中国人去日本就是从长崎海上登陆的。嗯，长崎有一个东西叫石井面，这个就是其实是中国的福建叫什么闽菜吧，闽菜的一个基础，改良之后诞生的，也是中国人到那儿比较想家乡味道，然后就这么做出来，现在变成日本人特别爱吃的一种面了。 那你觉得最好吃的是哪一家我们去的？ 你说长崎吗？ 对啊， 长崎吃的那几家里边，其实 小平温泉 啊，你说你我一直想长崎市里面小平温泉那个还不错， 我觉得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在长崎。 哦，对，比那个市区那家好吃， 对比酒店里的要好。所以泡温泉之后，你可以在小平再尝一碗蔬菜面。嗯， 那是蔬菜的啊，就是这个就是长崎面的一个特色。嗯，另外还有就是熊本的拉面，熊本呢你一定要吃一家店叫天外天。 哇，那个简直太厉害了，完全颠覆了我对拉面的印象。 到目前为止，在我人生拉面店里面是排名第一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大蒜在上面，还不简简单单是你想象当中的大蒜， 还有一些花生碎，然后还放了这个猪骨，然后它那个大蒜是炸过的。嗯，另外我觉得特别神奇的是，因为日本的这个拉面汤头啊，都是一般猪骨、鸡骨、那个牛骨，嗯，然后一般都会比较飘着油花，比较浓郁。然后像伊兰，嗯、大家只知道吃伊兰啊，我要吐槽一下，伊兰就是猪腥味儿特别重， 太重了， 就是让你觉得油腻、嗯、啊。那当然重口味我就不说了，我们都是重口味，但是我追求的是好汤头，应该是浓郁。油腻，但是却不腻， 就是很平衡的感觉。 就是那个天外天的拉面就很浓郁、很油，但是你喝起来是鲜、清凉。 哎呀，好不爽，好想给你们一碗拉面，让你们尝一尝。 另外就是博多拉面还要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去福冈的话，这也是九州最大的城市，俗称小东京啊。这博多拉面就是乳白色的那种猪骨白汤，然后比较有名的就是伊兰啦，但是我推荐你像什么伊风堂啊什么的，这些也很不错啊。还有就是不如你坐在那个福冈特有的屋台，就是我们所说路边摊。嗯，因为日本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没有这个东西，只有在福冈有。夜幕降临啊，这平时白天特别喧闹的大街上就出现了这个一座一座屋台 啊。你也别小瞧这些屋台哦，就是说这些大排档，我们吃过一家，人家是三代经营了。嗯，对不对？ 对， 加起来也得30多年了。 那博多如果你想吃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拉面的话，可以去那个面道面馆，就是特别矫情的鸡汤底的那个 啊。那个据说早上你不排第一第二个，你基本上这一天就没什么希望了。 而且我们想点两碗，他说你们只能吃一碗。 对对对， 你们只能吃一碗的饭店。 我们本着吃货的精神是说，那我们都尝一尝好不好？我吃两碗，杰森吃两碗。老板说，嗯 ，no no no， 不行不行，你们只能点一种。当时我心里那个火呀、啊，我说行，那就点一种吧。 所以开业之前就得去排队哈。说到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我们点拉面一般啊，大家就是日语当中的这个汉字部分大家都能看得懂。我们那天想这个加个鸡蛋，你记得吗？我们想加个鸡蛋，然后就上面就其实这个鸡蛋半熟的啊，在日语里写成这个汉字应该是叫玉子、 对， 而之前我们点的叫剔玉。 那 那天不知道怎么鬼使神差的，我们在外面那个，因为他都是要先买票再进去换拉面，然后也不知道听哪个组员说，哎，我想加个蛋，给我点个 TV 吧。我说我也要一个 TV， 然后别人说我也要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加了一份 TV， 好像加了五六份吧。 结果呢？ 结果 TV 是追加拉面的意思。 我们每个人吃完那个拉面，其实那个拉面特别实在， 对，面很多的， 一大碗。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我说我那个蛋还没上来呢。然后杰森就说，哎，我跟你问他要啊，就跟人说拿着 TV 那票说我要一个这个。过一会儿别人拿了又是同样一大份的拉面过来给你倒进去，我说我没有啊，我说我要 TV 啊，人家说这个就是 TV。 所以下次如果你去日本吃拉面的话，记得要加鸡蛋的话是玉子，剔玉的话就是吃完这碗这个汤里的面之后，你再剔玉，就是说可以再加一份面进来。 对，千万不要搞混了。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在歌曲之后 Jason 和孙夏继续回来哦。 Just grew on trees. I would spend the whole day planting seeds. I wish that I could give you everything and treat you to the world's most beautiful things. I know you don't ask for nothing. You don't want material, but I want to show you heaven. And you know someday I will. I give you every time of rain. Get that beach house by the sea. We'd be living like kings and queens if I had. Broke, we won't give up. You and me will always be enough. I bet you know I ain't giving up. I know you don't ask for nothing. You don't want material, but I want to show you heaven. And you know someday I will. I give you every time of rain. Get that beach house by the sea. We'd be living like kings and queens if I had money. To lose.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依然是吃货掌门人 Jason， 我是跟着掌门人一起吃遍世界的孙夏。 新春快乐， 新年好， 新年大吉， 恭喜发财， 年年有余， 吉祥如意， 早生贵子， 红包拿来， 多生孩子。 要说多长时间啊？没告诉我有这段，我也查一查。 就是过年其实挺开心的，跟大家除了听歌之外呢，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一部分去年去过的地方。不过要说这个日本，吃的真的说的是口水直流。就刚刚说到的九州，特别适合你这个季节去。 嗯， 如果计划明年过年的话，其实可以计划一下。 可以提早计划，因为你越早计划的话，你会有很多优势，对不对？订机票，订房间。 先去日本的机票也是比较便宜的。而另外呢，我觉得日本带孩子旅游其实是很方便。 哎，对， 它这个洗手间呀，还有就是